好，翻嚟第七集嘅解法杂货店。咁啊，今日都系有我 Johnny 啦。 大家好，我系 Kerry。 系啦，继续有我哋两个核心人物做呢个节目啦。咁啊，阿 Kerry 啊，你 系 即系我哋上一集咧都讲紧一个网络公审啦。咁啊，唔知啲反应如何啦。咁啊，我哋上集就应承咗，会再讲一啲性罪行嘅。 嗯哼， 咁我哋今日就即系会去讲下一啲关于性罪行嘅嘢啦。咁啊，喺讲呢集嘅性罪行嗰啲问题之前咧，咁啊，即系都循例，我哋都系会即系答翻啲网友啲问题先啦。咁啊，喺对上一集就应该系第五集嗰阵时咧，咁我哋就应该系讲咗即系关于嗰、那个点啊点啊。 喂 ，Johnny， 我有个字想问下你啊。喂，其实呢个应该读猥亵定猥亵咧？我真系好想问嘅。其实 以我所知，呢个应该系读猥亵。 好， 即猥亵嗱，我哋一阵间讲啊，即系我哋所俗语所讲非礼罪啊。咁我哋一阵间讲，我哋答埋头先网友嘅问题先。 好、啊。 嗱，有个网友就查询我哋，就话：哇，阿 Johnny 同 Kerry， 你两个点解讲一地两检嗰阵时，好似咁帮政府咁嘅咁样？咁啊？即系我又要再重申一次啦，咁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其实咧、真系不探讨政治嘅呢、这个节目、最低限度，但系啲节目我可能都会讲噶，呢、这个节目我哋真系唔讲嘅。呢、这个节目咧，咁但系亦都唔可以纯粹法律到咧，我净系搬晒所有香港法例逐条读俾你听，或者逐个案例讲俾你听咧，咁亦都系冇任何嘅可听性嘅呢、这个节目。呢、这个节目我系尝试将抽一啲时事出嚟，或者系一啲。坊间热烈讨论嘅话题，咁就将一啲法律问题拎出嚟讲。咁我见到一地两检既然讲得咁，即系咁多人讨论，咁我就拎咗嚟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去讨论。咁所以咧，我最主要站住嘅角度咧，都系以即系基本法嘅条文啦。我哋上次都讲咗好多，即系例如即系嗰啲附件三个问题啊，边啲法例容许咗啲边啲嘢啊。咁而我点解嗱，我个睇法咧，同好多。民主派嘅大律师嘅睇法咧，系有啲唔同嘅。的确，佢哋可能觉得啊，你咁样做就已经系违宪。但我自己就觉得咧，唔强嘅个 point。嗱，我去听清楚，我系觉得个 point 系唔强。 系， 我唔系话你个 point 冇 point， 嗰啲嘢冇违反。我唔系，我而家唔系化身人大，我话你个 point 系冇用嘅。唔系咁嘅角度。如果你再重新听一次，好认真听我点讲。我系觉得呢个 point 就算。俾你去 tick 到呢个 point 啦，咁你系咪真系可以挑战到一个人大嘅决定咧？根据我哋现有嘅案例，因为自从1997年回归之后咧，其实终审庭系判过好多次嘅，关于人大解释基本法之后，嗰、那个解释对于往后嘅判例嗰、那个约束力，我系讲得好清楚，系有大量嘅终审庭案例。终审庭案例大家知啦，普通法入边最高嘅判例。就是终审庭案例，已经有好多个终审庭的案例是讨论过呢件事。咁到底在咁样的基础之下，而似乎一地两检呢件事，亦都是首先已经是经过咗人大之后，我哋先至再去作为一个宪制的挑战，话违反基本法。咁你觉得嗰个成数系咪一个好强嘅理据呢？如果你认同前面的案例是有法律约束力的话？我提出成个 point 就系咁样样， 冇错。 嗱，呢度好严肃啊，即系讲咗咁耐呢啲嘢。咁啊，嗱，呢个系我个睇法啦。咁啊，我当然唔可以代表晒所有人啦。讲真，一万个律师有一万种意见啦，亦都大家都会喺代表唔同立场嘅时候，会有唔同嘅睇法。尤其是最简单一件事，打人咁，你作代表辩方律师定系代表主控官，已经系好唔同嘅睇法嚟嘅。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就系要将所有法律问题。引领大家去思考，而你最好听众作为一个陪审团，你自己去分析，你自己得出结论。呢、个就系我哋呢个节目最主要嘅主题啦。 好，讲得好。 咁有冇补充？哎，一口气讲四分钟。 好。咁呢度今日都唔系主题嚟嘅，我哋或者攞多少少时间讲下嗰、那个。嗰、那個關於嗰個性罪行嗰啲咁嘅嘢啦， 講完即刻要除衫咯，要講一頁。 咁性罪行 係啦，我繼續講啦。嗱，咁阿馬生，阿 Kerry， 你對於非禮有乜睇法啊？其實你覺得點為止非禮咧？ 非禮 嗰啲叫猥亵侵犯，嗱法例个定个名咧系叫猥亵侵犯罪嘅，就系、是、我哋一般理解嘅非礼啦。咁佢个条文就唔系写非礼嗰两只字嘅， 应该咧就系一个普通人嘅正常思维情况下，觉得你呢个行为唔系得到对方同意，而你又作出呢种行为，并非正常人应作出嘅一种行为。 咁专业，你答啲嘢，我问你普通嘅，即系普通人嘅睇法， 普通人嘅睇法，喂。即系好简单， 即系嗱，我行过，我话你摸我啊，咁样， 冇去到咁样先。我又讲讲先 ，Johnny 啦，今次我又找暂明你。即系嗱，好简单，我哋其实每个人咧都有个叫做保护空间嘅一种心理。点为之叫保护空间呢？嗱，大家搭地铁，咁有几多人，大家企到几逼，系大家系有个自觉性嘅。咁如果系比较疏嘅时候，无端端有人企近咗你，进入咗你嗰个自我嗰个叫做。保卫嗰个范围，你觉得呢个人系有问题噶啦？不论佢男与女，一挨埋，即系无端端你做乜企埋我隔篱啫？企到咁近，周围又即系周围又唔系冇位，咁喺咁嘅行为入边，我就觉得呢个人已经系唔系正常人嘅行为啦。咁如果再有接触嘅话咧，咁呢个我觉得已经系构成一种非礼罪， 系、即系行得你太近。 就是 非礼罪。 我哋咧， 啲男士咧，我有哋搭地铁咧，其实好鬼惊嘅，有时 系我哋都要举高两只手。 即系咧，尤其是嗰啲六点半金钟月台咁嗰啲咧，我咧我一上车，我真系好怕有啲女士挨埋嚟，我即刻双手揸住两条铁通，揸住条扶手。 喂，咁都未必得噶、啊， 以示清，因为。即系仲有第啲部分可以有接触， 冇错，冇错， 所以都唔系代表安全噶。不过只不过最低限度只手唔会有事啫。 我通常我就双手会系略提升保护自己即系胸前，即系我自己啊，即系唔好话走去控人哋先。有嘢用只手间开人哋或者顶住人哋啲唔应即系唔系咁敏感嘅地方。咁亦都係一種好客氣、好禮貌嘅做法嚟嘅，亦都係你兩隻手朝天嘅話咧，亦都係俾人覺得你下面你係即係叫正統啲啦，好似打拳咁樣兩隻手護住前面先，第一樣嘢係啦。 嗯，我覺得係咁樣。你講得啱啦，講開打拳啦，阿 Kerry 你都好似有玩開運動喎。 間唔中都有嘅，係 咯。咁如果嗱，我又俾個情況你啦，如果我係一個運動堂嘅學員。 嗯， 啊咁你有教练指导你啲动作啦，咁、可能喂，阿 Kerry 你啲动作唔啱，咁我一手捉住你嘅手，咁、喂，我做俾你睇啊，唔系咁噶，嗱咁先啱嘅，嗱、知道未？教练我知啦，咁跟住咧就教练每次指导你都走嚟捉住你嘅手，吓、教你点做， 系 嗱咁可能我哋两个麻甩佬，两个男士咁可能冇事啊，咁、如果即系。遇着唔同性别嘅教练时候，呢啲咁嘅情况，咁又会唔会算系非礼呢？ 要睇下当事人嗰个反应个认为啦。即系我， 所以而家 我突然个脑谂到啲嘢， 有个 scenario 嚟啊。嗱，一个地铁啦，头先啊，而家一个就系、是、教练啦，教练教你嘢啦，有身体接触嘅。咁呢啲到底咩情况会构成非礼呢？咩情况唔构成呢？ 喂。就好似打 心， 哇！好似睇电视，唔系睇个电影嗰啲咁啊吓。喂，你教打高尔夫球咪高尔夫球咯？你使乜成个人揽住佢，捉住两只手咁样教啫？ 我以为后边揽住你两只手，再做埋一个高尔夫球挥棒。 如果个当事人唔觉得系有问题，佢亦都乐意接受，可能佢感觉到个教练咧系出于真诚，佢冇嗰种思维。 系， 佢感觉到我心好舒服嘅，冇呢种感觉嘅，我觉得系冇问题嘅。相反。即使唔係好貼肉嘅接觸，但係該名人士感覺到，哇！我感覺好唔舒服，好尷尬。咁你又作出一種迴避嘅動作，而佢再嚟，我覺得呢種就開始產生問題啦。係、直至到你當然啦，或者你唔好意思佢，喂唔好咁樣，或者唔使啦，你咁樣講得㗎啦。如果你有咁樣指出嘅話，而佢再嚟咧，已經係得㗎啦。我覺得 係你講得非常啱。嗱，佢頭先阿 Kerry 嘅理解咧。就住嗰個猥褻侵犯嘅法例嚟講咧，係正確嘅。猥褻侵犯嘅定義咧，同你有多少身體接觸咧，其實係冇關係嘅。最主要咧，佢有幾個元素。咁我哋嗱，而家可以逐個講啦。嗱，最主要嗱，當然 就係、是、同我哋個普通襲擊好相似嘅其實。普通襲擊最緊要有咩啊？最緊要有一個打人嘅意圖啦，最緊要有身體真係打落去啦。普通襲擊有少少唔同，就係、是、掂唔到都當係，都當係普通襲擊嘅。如果另外一個人受驚，咁、你要有即係、就是、你要有侵犯嘅嗰個行為啦。咁咧，如果猥褻侵犯嘅情況係點咧？嗱，除咗你要有侵犯嘅意圖同侵犯嘅行為之外咧，仲要你有一個行為係令一啲普通嘅人、一啲合理嘅人，都會覺得你嗰個合乎常理嘅人都會覺得你嗰個行為係一個猥褻嘅行為，咁先至會構成一個猥褻侵犯嘅罪行嘅。 講得好， 即係我講一個法例又唔， 我又補充少少，即係好似你話頭先提到啊，你有度提到好好嘅，你話啊普通襲擊唔一定要有身體接觸，咁起碼你話齋有個攻擊嘅意圖，或者甚至乎令到對方受驚嘅過程，即係你呢種行為所作出嚟，雖然冇直接接觸，亦都令到受害人受驚，喺咁嘅情況下，都可能係構成普通襲擊。換句話講咧，我哋引申到就係講緊呢個性罪行，你冇。 如果性罪行嗱，如果 令到嗰個人覺得唔舒服， 如果係猥褻侵犯嘅情況咧，就正正就唔可以好似普通襲擊咁，你完全冇接觸嗰部分， 係 都變咗係一個猥褻襲擊。 即係我意思，例如你教打高爾夫球，你唔好喺後面攬住啦，我淨係話喂你捉住你手指嗱，你呢隻手指要扣呢度，呢隻手指扣呢度。如果有個學員話：，教練唔好啊，你講得噶啦，你講得噶啦，而多次拒絕嘅話咧，其實呢種。你都可以認定，因為你唔舒服啊嘛。 各位聽得明唔明啊？嗱，嚟多次咯。嗱，而家最主要咧就係到底嗱，你受害人可以覺得高爾夫球教練揸住你嘅手嗰一下 係 好猥褻啊！咦，咁嗱呢個咧，我哋咧分為咧， 我抗拒嘅 被受害人主觀睇法嘅猥褻元素 係。 但係頭先講得好清楚啦，個法例嘅要求唔係受害人。主观觉得有几猥褻，而系要一个合理嘅人，觉得嗰样嘢有几猥褻，即系话咧呢个标准咧，原来除咗受害人觉得哇佢好咸湿啊，摸我嘅手 系 之外，仲要系一个旁观者，如果系一个旁观者睇住呢件事发生，佢都觉得哇个教练咁咸湿嘅， 系 咁咧就会符合一个合理。嘅人都會覺得係個猥褻嘅情況，咁就先至構成到一個猥褻侵犯。如果隔離嗰個同事 B 同事 C 同你一齊打高爾夫球，睇住教練話：，哎呀，唔係啊，教練好靚仔啊，喂，佢摸你手咁好嘅、啊、喂，咁咧嗱，可能嗱，我舉例啊，即係我唔係，係即係舉例啫、啊、呢、這個，咁就可能咧喺一個客觀嘅人嘅眼中，原來嗰個咧就唔係一個猥褻嘅行為。咁就變咗，就算即使有身體接觸啦，咁你可以話嗰部分叫做侵犯嗰部分啦。但係因為沒有猥褻嘅部分，咁咧呢一個猥褻侵犯咧就係、是、構成唔到嘅。 哦，咁哦，阿莊，你頭先講到嗰度，我突然間諗到樣嘢，你話啊個教練好靚仔，喂可唔可以好靚女嘅？即係調翻轉，男人會唔會俾女人非禮咧？咁樣 問得非常之好， 猥褻個教練好靚女啊，捉住我隻手。 猥褻侵犯不單止可以係男侵犯女啊， 係 女侵犯男亦得啊，女侵犯女亦得啊，男侵犯男都得。 哦，如果咁樣嗱，我又有樣嘢又想請教埋阿大狀。喂，咁強姦又點計啊？ 強姦我哋可以再一間講啦。嗱，因為我哋頭先個猥褻侵犯未講完，因為我哋啱啱講咗高爾夫球情況。喂，嗱，我哋全部呢啲咧係一個即係一個舉例式嘅，我哋就唔係。 或者我又補充少少啊，譬如你舉到話頭先舉例話地鐵嗰度，你明知道大家逼到冇得逼啊，咁如果佢膊頭挨到你膊頭，咁你都會。接受呢一個咧係一個合理嘅接觸，並唔係一個猥褻嗰個心態。 唔係你講開地鐵咧，我一定要講咧，即係我哋好耐之前做嗰單 case 咧，我覺得有個官，即係個演繹係最好嘅，講乜嘢為止魯莽。即係嗱，你如果嗱，你知道大家嗱，其實我未講啊，不過我而家補充一分鐘先啦。嗱，你大家知道咧，其實平時我哋講犯罪行為咧，例如打人啦，或者例如叫做 打人係最容易，或者係兇殺案嗰啲情況咧、嗯，有一個精神元素好重要嘅，除咗你有意圖去殺人，有一個情況就叫做魯莽。 嗯， 舊時如果你揸車，你就知道有個控罪叫魯莽駕駛啦。不過嗰個因為個舉證責任太高，咁所以就而家冇咗啦，改咗做危險駕駛。咁、魯莽其實係咩嚟嘅咧？其實就係喺一啲誤殺案裏面咧，成日都出現嘅一個精神元素。 嗯嗯、 例如我兩個人貪玩，我同你而家 carry 兩個人， 嗯嗯、 喂，好開心喎、啊！兩個喺度掉石頭。 嗯 掉掉下，喂，楼下有啲车经过，喂，喂，不如掟落去睇下点咯，睇下会点咯，你玩到好开心，咁、样掟咗个石头落去，跟住咁啊有架车俾佢掟中咗啦，咁啊大家利是啦，跟住一掟中，可能掟中司机位，咁即刻炒车，咁啊有人死咗，咁、到底告我哋，如果告我哋嗱告谋杀，咁啊大家知道唔得啦，因为呢个似乎。成個情況，即係都好似唔係一個有有意圖去謀殺人。咁咧，你話誤殺夠唔夠咧？嗱，誤殺 好似唔夠， 似乎都未係好，似乎都未係好夠個精神元素。似乎佢哋想同殺人好似冇乜拉楞。咁所以就變咗有一種精神元素走咗出嚟，就話：喂，你哋咁嘅情況，其實係一個罔顧後果嘅魯莽行為。如果魯莽到咁嘅地步，其實都係足夠達成一個誤殺嘅條件嘅。咁所以咧就系咁喺嗰啲咁嘅案件嘅情况入边咧，就用咗鲁莽呢一个情况咧，去达成咗举证被告人嗰个精神元素嗰个问题啊。因为其实鲁莽都可以构成，你唔可以单单话哇，我其实就系中意点就点啊，我玩嘅啫，我唔系谂住害人噶，咁就可以逃过咗嗰个责任噶嘛。咁我翻翻嚟啦，终于咁讲地铁咧嗱。一个好嘅情况类比，如果我喺屋企附近楼下，我平时练武嘅，我练双截棍喺度练下，跟住后面有人行过，我一嘢揈中咗佢，咁呢个我够唔够鲁莽呢？如果我话我其实真系唔小心嘅，咁会唔会系一个听落系一个合理嘅辩解呢？嗱呢、這个情况你就咁听你话喂唔系咁 你 都可能你可能谂 系啦 安全措施啊 呢样嘢啦系嘛 系啦咁嗱如果将头先嘅情况摆落去地铁站啦你无端端喺地铁站咁多人金钟月台六点钟喂你咁多人行过你忽然间拎支双截棍出嚟练双截棍跟住唔觉意殴到人你觉得你可唔可以话你系一个合理嘅辩解嚟嘅咧？ 明白。 嗱，呢個唔係絕對個法例個字眼嚟，但係我哋係攞呢啲咁嘅情況去做一個類比，咁你就會睇得到嗰個魯莽嘅分別啊。 係，明白。 哇，我好似真係差得太遠。 明白，亦都補充翻少少啦。頭先我提到，嗱呢度你舉例舉得好好嘅嚇，咁、希望大家都聽得明啦。可能因為時間嘅關係咧，都有啲深深地，但係啲聽眾全部都好精靈，我相信你哋都理解嘅。系咁唔好岔唔开啦，翻嚟头先嗰度， 即系我而家翻嚟地铁啦。 好，我举例啦， 而家唔打双截棍啦，而家我摸人或者撞人， 而家膊头对膊头啫。 系 嗱，我好简单，我举个例，如果你话喺一个好挤迫嘅地铁，你觉得你个膊头碰到人哋嘅膊头，你觉得大家个正常思维觉得呢个正常嘅， 嗯，冇错， 系嘛，因为我。已经膊头碰你已经系尽量避免噶啦，手踭顶住你个手踭已经系尽量避免。咁你我哋系有身体接触噶，咁我手顶住你手已经好咩噶啦，我咪顶你第二度啊，阿哥系嘛？好啦，咁但系如果系一个唔挤迫嘅环境， 唔挤迫系啦， 你控埋少少， 又攞个手踭框人 啦，系啦，你已经即刻觉得咦，哇唔妥喎、啊，点解呢条友周围有位企，佢系要控到我咁埋嘅，系嘛？咁或者你要避开佢，都最要跟住你再行去。你所退让的位置再逼近，咁呢种我觉得所作出嘅任何行为已经足以构成噶，除非佢冇任何动作，咁我真系佢吹你唔涨啊，咁你可以话佢骚扰、精神上各样其他就唔系呢个会事嗰个罪名， 就可能系啦，甚至乎系自己拉开条拉链咁啊，告第条啦， 系第交替 我件三条拉链啫， 我唔系，我以为话个公事包添， 公事包 讲紧公事包， 拉开公事包拉链犯咩法喂？ 你又要你一讲笑， 又要讲 好， 唔系， 对唔住啊。 唔系，所以讲呢个话题咧，其实呢个话题真系好好讲啊，讲咗三次都仲讲得。 我哋首先咁样啦，我都希望咧，听嗰啲人个个咧都系吉人天相啊，或者有啲女士们听紧曾经遇到呢啲唔开心嘅嘢，但我哋唔系少女， 无论男士定系女士。听完都有益嘅， 系， 因为帮你界定一下， 吓，同埋 系啦，系咪一个非礼咧？ 嗯， 咁当然亦都一定要你有主观判断啦，因为即系始终如果你系嗱俾人摸过咁啊，即系真系得你先知啊嘛。 同埋我都好希望咧，同时鼓励一下其他真系受有，万一真系受害者，要勇敢企出嚟， 系 要勇敢企出嚟，因为我都試過咧，其實 哇，你講咩你？ 唔係我係試過咧捉呢啲咁嘅人，但係個女仔咧， 死我， 佢就驚起上嚟咧就話算嘅，係啊， 以為點點 嗱咁不如嗱，莊年，喂，我哋一路都講緊啲話， 唔係你話你試過想捉個咩話？捉個 冇係啊，佢真係佢，我睇住佢炸瞓咧。周围都唔瞓，佢系要瞓落嗰个位咧，就系挨住人哋个膊头。咁、那个女仔已经缩到冇得缩噶啦。咁我终于我都出手啦，系、啊。咁我就戚住佢。咁最终个女人话算数。咁佢就喺度扮劲。咁其他男人都出声嘅。嗱呢样我真系好多谢其他男人都见义勇为，因为有啲嘢真系睇唔过眼。因为大家要谂下自己都系屋企人。 你见到啲咩？其实我想问， 我见到一个男人系唔应该挨去嗰个女人嗰种。即係佢自己有位，周圍佢唔挨，佢係扮瞓。我好肯定佢扮瞓，好多人已經係及住佢噶啦，因為好多年前噶啦、因為當其時我哋冇話啊錄低佢啊嗰啲咁樣，係嘛？ 嗰時唔興手機。 係啊，咁其實嗰陣時嗰、那個女人，其實佢自己知衰噶啦，俾我哋捉到正。咁幾個男人已經冇出聲，但係圍咗埋嚟，嗰啲眼神已經控住佢噶啦。咁嗰條友都駁咗幾句嘴，咁我算啦，因為咧個受害人佢唔夠，即係我可以咁講，佢唔夠勇敢。因為既然我哋幾個男人企得出嚟撐你，其實你應該就係嘛，跟住咁樣，冇錯。 係哇，原來我哋一講咧已經講到21分，咁啊原來都仲未講完猥褻侵犯喎。嗱，咁我哋第二節翻嚟繼續一路探討落去啊。